各位观众又回来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傾，今晚主持人是我吴启超。我们这集的题目是光影哲思，光影是代表电影，哲思是代表哲学，所以今晚我们是关于电影与哲学的。咁今晚嘅陣容咧，就兩位拍檔主持啦，朱文同埋康庭。咁我哋嘅嘉賓咧，就係我哋嘅老師陶國章老師，陶生，歡迎你。咁上一季都嚟過啦，今次再次歡迎你啦。咁咧就我想問一下兩位拍檔啦。我有做功課噶，雖然呢一輯我係新丁嚇，我知道上一季咧已經有一集講電影噶啦。今季又講電影，係咪哲學有計經冇貨要翻炒咧？ 咁就冇貨。 當然。唔係，冇貨啦，有排講都得啦，我哋。咁其中一個原因啦，就係因為我哋請到陶生，而陶生咧用電影嚟講哲學咧係出曬名嘅，即係佢會自己剪曬片啊，然後將啲片段播出嚟啊，結合埋嗰個講課 啊， 係啦係啦，所以就請得佢嚟嘅就一定要講一集電影啦咁樣。 咁其實就除咗呢個理由之外，仲有一個再深刻啲嘅理由嘅，就係其實今集嘅主題。同上一季嗰個電影嗰集嘅主題有少少唔同嘅。上一季嗰集講電影，請咗黃秋平導演去講，其實係討論電影究竟係點啊？佢做一種藝術形式同小說啊、戲劇啊有咩分別咁樣？咁但係今集咧，我哋可能就 focus 翻喺電影入邊嘅哲學。所以上一季咧係 philosophy of film， 今一集咧係 philosophy in film， 同埋另一個好深刻或者好複雜嘅問題就係電影究竟係咪哲學嘅本身？所以是 film as philosophy， 咁所以呢一集就會討論呢兩個問題，同上一季嘅嗰集係唔同，所以我哋冇貨賣，絕對係錯嘅。 OK， 你哋講咗兩個原因，我諗到個第三個原因就係、是、上一季嗰集咧，朱文個頭係紫色嘅，咁、咧今集染翻黑咧就有翻個新鮮感， 但都一樣咁肥。 OK， 咁咧就今集咧我幾大都霸住個主持嚟做啦，因為咧講到呢一個方面咧，其實我係冇乜貨嘅。咁所以咧就唯有做下啲計下時間啊，交下波啊咁啊。咁啊講到話用喺課堂上面使用到電影咧， 點解？ 咁咧就我啊算係比較淺啲嘅，咁所以咧陶生嗰啲就深啲嘅，咁我就由淺入深我講先啦咁。咁我記得咧最初出嚟教書嘅時候咧就係、是、大學咧要我哋上一啲課程啊，就係、是、學點樣教書啊。咁咧咁啊就你聽嗰個教授講課啦，佢教你點教書啦，然後咧。就仲有份功課㗎，就係咧佢哋個部門咧會派個人嚟拍我上一堂課，咁就係真嘅，真係上課，咁嚟拍低啦，咁然後咧嗰、那個教授咧就約我即係見佢，然後咧就講翻下咩可以改進，咁嗰時佢同我講咧就話希望我嘅課堂上面咧就可以多啲嗰啲叫做視覺輔助啊，佢叫 visual aids 啊。咁就因為佢哋有啲理論㗎嘛，即係你話人嘅專注力呢總係20分鐘到嘅啫，咁所以佢就話你20分鐘就變一變啦，譬如你講足20分鐘跟住又問下問題，或者用下 PowerPoint 整啲相或者用下影片。咁我見啊以前讀書嘅時候收過陶生嘅課呢、都見佢用電影即係嚟做例子嚟輔助教學呢，咁我又即管試下咁樣啦。咁呢就有兩個例子嘅，一個呢就係、是、我會用到呢一套嘅，叫做 Devil's Advocate， 香港就譯做追魂交易。咁有我好鍾意嘅演員啦，阿爾帕仙奴啦。咁呢套戲呢我就會用嚟即係輔助講一啲人性嘅問題嘅。因為尤其是講開譬如中國哲學啦、儒家嗰啲呢，其實對人嘅睇法幾正面幾樂觀嘅。即係覺得人啊人皆可為謠信啦，係咪 聖善啊。 咁呢套戲呢好睇嘅地方就係、是、呢即係佢展示到俾我哋睇呢，就係、是、原來人呢係一個幾 邪惡。 又不至於邪惡嘅，喺一個善惡交雜嘅一個東西嚟嘅，即係你呢一刻做一件好事咧，其實往往係一件壞事或者一次墮落旅程嘅起點嚟嘅，係可以好恐怖嘅。咁呢個係一個啦，咁就然後咧另一個例子咧，呢套比較新㗎啦，就係、是、飛鳥俠啦 ，Birdman 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就係、是、以前阿康庭以前讀設計係嘛，你睇下呢個戲咧好得意嘅。佢呢個係咧，凡係咧出個 I 字嘅時候咧，都一定係世界嘅。點解咧？嗱，呢個講啊，點解佢？係 咪太撲嚟㗎？打錯咗嘛？ 嗱，呢個啊關乎可能係飛鳥俠呢個意象嘅啲關係啦。嗱，點解呢套戲係一定要係飛鳥俠嘅，就唔可以係河馬俠，唔可以鱷魚俠嘅？因為咧 ，bird 咧就在天上飛嘅 ，man 咧就在地上走嘅。我其實個寓意就是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兩面嘅。即係呢個係我哋嘅生存結構嚟嘅。一方面咧，我哋幾超脱嘅，我哋覺得我哋唔在乎啲世俗嘅名利啊、毀譽啊。 但另一方面咧 ，man 嗰面其實我 始終都係要同其他人一齊。 咁所以講翻咧，頭先我話點解凡係呢套戲一出個 I 字咧，一定要世界咧？其實就係話喺呢一種咁樣嘅 bird 同 man 嘅兩極拉扯之下咧，呢、這個我咧其實係好無力。同埋係好渺小嘅，因為以前小學咧，老師教咧，我好重要噶嘛，個 I 一定係大街。咁、但係呢個正正係講出其實我哋可以好無力嘅。咁、就差唔多啦，我個課就係得咁多啦。呢個時候就請教老師啦、你覺得我學藝學成點？ 我只能夠講青出於藍啦， 只能夠講。 咁我知我自己點解會用電影咧？有一個比較點講辛酸嘅理由，第一個咧就係我比較年輕嗰陣時身體比較差，咁夜晚會有啲失眠嘅，就每晚睇一套《明珠930》，咁累積咗30年嘅功力。第二個咧就係九幾年嘅時候教學嘅時候，可能我聲帶比較差，於是有時發炎，咁我諗一個方法裏邊咧就係播一段 video， 咁喺個程裏邊飲啖水咁可以休息一下。所以呢個係 原來是一個咁樣嘅技術原因嚟。 但係境界好高，即係有一個人生嘅好有限裏面突然間發覺，我哋可以增值嘅，透過睇電影可以教學嘅， 展現出你 bird 嘅一面。 係啊，或者康庭，你睇電影點啊？ 我睇電影我都幾喜歡睇電影嘅，所以我就睇得比較少，同埋我睇得比較通俗啦。咁如果同哲學有關嘅，我幾中意呢一套啦，呢套黑澤明嘅。生之欲或者亦做流芳仲係啦，咁就係講一個公務員啦，做咗唔知十幾廿年啦，跟住突然之間就發現自己生 cancer 嘅，然後咧佢嘅整個人生、整個性格都改變咗，令到佢反思生命究竟係一啲乜嘢嘢咧咁樣。咁我揀呢套戲就係嗰個感染力係好高嘅，即係佢好似將個問題拋翻俾個觀眾，咦？其實你哋就算冇生 cancer。你都會死嘅喎，係啊，咁其實佢就想傳達呢個信息咁樣，所以我用佢咧就唔係純粹作為一個例子嘅，而係我中意佢個感染力。我哋睇緊嘅時候咧，直頭係就係將啲問題逼向你啊， 係活生生咁向你。 係啦，係啦，係啦。 跟住平時我哋就咁講話，人會死，人隨時都會死，命運好無常，即係變咗一套冰冷嘅文字。即係康庭嗰塊字條就係、呢啲電影就可以活生生咁樣向你呈現，令到個問題更加真實， 係 咪？ 係啊，冇錯啊，即係佢電影嘅特色就係佢可以俾到一啲好真切嘅經驗你，所以咧你睇嘅時候就好似你冇辦法唔諗，你係隨住套戲一齊，佢逼你一定要去思考呢一啲咁樣嘅嘢，咁、所以我覺得電影有呢個感染力。 我覺得康庭呢、這個講法幾好嘅，就係、我當我睇電影嘅時咧，有啲科學家講我哋用緊右腦思維。一種比較圖像、一啲比較處境嘅思維，咁但係哲學思考咧本身就係一種概念化的過程，因此嚟講好多時講好抽象，俾人講話轉牛角尖啊等等嘅嘢，不斷喺度定義啊，不斷去將啲事物分拆咁樣。咁但係睇電影嘅時咧，你需要自己投入一個處境裏面，好似劉芳仲咁樣講一個叫道邊先生，佢有呢個胃癌，咁哲學嚟講就係知道胃癌。等於係咩啊？凡人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咁樣。咁每個人都會死啦。咁講完就冇啦。但係佢裏邊講一種好似好特別嘅歷程，點樣一個人所謂遺憾人間啊等等嘅嘢。我諗仲有一點補充咧，就係、哲學同電影咧有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哲學裏邊咧，我哋有倫理學啦，倫理學講善惡嘅問題。電影裏邊好多人性嘅問題，比我哋淨係講人係性善性惡豐富好多。仲有哲學裏面咧，又有講到一啲叫做知識論嘅問題。咁而家現代嗰啲科幻電影啊，好強嘅種 AI 啊，或者虛擬世界裏面，正好令到我哋對哲學裏面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叫咩現象與物自身咧？啱啱好衝擊係啦，好似 Matrix 啲電影，或者係另一套嘅玩者麥高維治嗰啲電影。仲有咧，之後仲有一個部門咧，專門講呢、這個形上學嘅。咁有冇神啊？有冇靈魂啊？咁哲學嘅討論咧，都係比較艱澀或者係乾枯一啲，即係例如我哋熟悉嘅叫第一因論證咁講，點樣從一件事物推出世界一定有神咁樣？但你不及於好似頭先啊講 Birdman 講人嘅有限性去顯露宗教嘅意義又好，或者宗教嘅無常感。例如好似啲電影裏面咧，我都幾歡推介一套德國電影叫《温羅啦温》。 啊，呢套戲咧叫《疾走羅拉》。咁其實我後來發覺原來個導演係讀一啲法學嘅德國人。 嗯。 啊，咁佢裏邊有三個故事，重重複複出現。原來講個人間裏邊一種處境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少少條件改變，呢、這個 Rolla 咧走出去慢咗幾秒，快咗幾秒就改變曬成個故事。仲有一套電影裏面咧係講，我覺得講弗洛伊德 嘅。我 Fight Club， 我大學嘅時候入戲院睇過嘅。 哦， 搏擊會啊嘛。 係呢套戲咧係由兩個角色飾演一個人，一個係Edward Norton， 一個咧就畢比特啦嚇。兩個飾演一個人咧。奇怪的地方里面呢佢就将人的潜能潜意识的部分同埋一个人的所谓 super ego， 自我要求的部分呢结合埋一起变成一套电影喎。 嗯，康庭睇咁嘅。我睇过啊，我好鍾意呢套戏嘅。咁我记得我睇嗰陣时咁我就年轻过阿超啦睇嗰陣时。咁就係、是、读緊中学嘅时候啊，我就唔識弗洛伊德啦，当然我睇嗰陣时。但係呢套戏对我嘅冲击係非常之大。即係佢係开启咗我对世界嘅睇法同埋对自己人生嘅睇法。点解呢？因为佢话到俾我知呢，原来做人唔一定要系咁囉。即係因为佢个主角一开头就係一个打工仔， 跟住咁样。 係啦，好黑板 循规蹈矩 嘅。但跟住畢比特出现之后就成个人生改变晒嘛。然后咦，其实咁样去生活或者转一个方式去生活都得㗎喎，咁样。咁就令到我好似咦，原来人生其实有其他 possibility 嘅。 因為其實我都有睇過，我有少少同陶生睇法有啲唔同，即係我冇諗，我唔識弗洛伊德，即係我個閱讀就可能有啲近嘅，就我覺得好似係對現代社會或者資本主義嘅反動一種反叛，但係佢最尾嗰幕好有型噶嘛，炸爆曬啲銀行，即係你細個青春期最反叛嗰一睇就睇到好 high 嘅就係我要突破啲掣肘，唔係人哋話俾我聽點樣活嘅，我就好似畢比特咁樣要活出自我咁樣，即係有種反叛嘅嗰個精神喺入邊。呢度係我對 Fight Club 嘅一個閱讀咁樣。 而且我到今時今日都好希望可以成立一個 Fight Club， 可能成立咗啦。 既然講到呢一點咧，真係要同各位觀眾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基於版權的問題，我們今晚是不可以播放那些片段的，所以講到輝級不如兩位拍檔就好即席示範一下。 我想打他很久 了那下一節來不如好嗎？那下一節我們會講多幾套電影的，好嗎？那我們下一節再見。好啦，回來第二節哲學有啟傾，我們今晚是光影哲思。咁啊，頭先咧第一節咧，我哋就係叫做輕輕掂下唔同嘅電影啦，做啲好一般化嘅介紹啦。咁而家呢一節可唔可以深入一啲啊？陶生，你真係教學嘅時候係點樣使用嘅咧？嗰啲電影？ 有一套電影我到而家都係覺得深受同學嘅歡迎嘅、 嗯。 除咗我歡迎之外，咁咧就叫《Matrix》22世紀殺人網絡。咁佢嗰套戲咧，劇情我哋唔需要講。第一套咧就好易睇明。好好睇嘅，好多打鬥。第二三套咧，好多人都覺得有少少被呃咗。咁睇極都唔知點解。咁我一個好簡單嘅解讀咧，就係、是、你只要將個男主角叫咩啊 ？Neo， 你奇洛里維斯。 啊，佢嗰啲戲裏邊叫 Neo。Neo 嘅意思將個字母調轉咧，就係 The One， 某上代表耶穌咁解。但呢個冇理性、嗯。最重要咧，你將嗰個解讀咧，就係、是、呢、這個 Neo 其實唔係淨係單純係人類。其實是裏面的 Matrix， 一個電腦的主體裏面一個程式置入了一個人類去學習信望愛，一個女主角叫 Trinity 嘛、哦、所以那套戲其實就是一套很難講清楚是什 麼 戲。 我 你點理解？ 我很好奇喎、啊，你真的教的時候怎樣？你播曬然後討論啦，定係播一停一停？嗱呢段咧睇呢啲嘢咁樣。 陶生最犀利、最出名就係剪片啊嘛，佢可以揀咗啲精華出嚟啊嘛。 有少少犯法過呢、這個，因為我哋大學裏邊啦，喺大學裏邊就可以咁樣。因為套戲三套咧太長，我哋有一個版本係壓縮大概80多分鐘，一啲同學一齊睇，一氣呵成又幾有趣 嘅。嗯，咁陶生、嗯、即係翻返去頭先，陶生對於呢套電影嘅主題，你覺得要睇得明其中一個鎖匙就係要將 Leo 理解成一個人同情色嘅混合，然之後去學習信愛愛。咁但係、嗯、因為我自己都有睇過呢套戲啦，但係我當然細個係完全睇唔明嘅，學陶生話齋，第二三就係完全唔知做乜，但係。你問我呢套戲最哲學嘅位置，我而家諗翻起，我會覺得就係 講緊啱啱懷疑論嗰個問題咯，就係、是、究竟咩真實？個真實世界係咪存在？例如最出名嗰一幕就係有個光頭嘅人喺入面食緊牛扒咁，牛扒咁樣，牛扒，跟住就話啲感覺嚟嘅啫，都唔係真嘅咁樣。跟住啲人就話：咁你點知啫？可能我哋而家都有好多感覺，可能我哋而家都處身於 Matrix 唔知嘅。即係所以，我比較膚淺嘅理解會係。理解成一個關於知識啊，關於懷疑咩真實嘅，但係陶生似乎係從一個比較可能倫理學啊、人啊、基督教嘅哲學去理解，係咪咁？ 呢個理解係比較膚淺嘅。佢除咗係有一種懷疑之外咧，更加仲要有一個自由意志嘅問題、命定論嘅問題。究竟係咪一切都決定咧？例如一幕嗰、那個呢度入去 Oracle 嘅房裏邊，個花樽跌落嚟，個 Oracle 話俾你聽。注定是跌落嚟嘅，咁呢成套戏咧，讲紧命定论同自由意志，仲有阿康庭咧，你睇到 我其实都好肤浅嘅，即系同我最初睇嘅时候同书名嘅解读差唔多嘅，就系、是、咦，究竟我哋存在个世界系咪真嘅咧？另外，我好似同你有啲相反，就系、是、我唔知道我可能记错定咩啦。我嘅阅读反而唔系呢条进入个世界学习啲咩，而系佢点样带人类请离开呢个虚假嘅世界，去一个虽然系一个废墟，但系真实嘅。所以佢有一个感觉就系、是，真实系重要啲嘅。就算嗰个其实系废墟嚟都好。 所以个最经典蓝药丸、红药丸，你究竟选择、 就 是這個、要唔要？ 我嘅阅读就系我哋有理性嘅一个勇气咯，就是要去 就是、求真。 系啦，就系、是、求真。 即使个真相 可能系令人好绝望嘅，都好咁样。 我哋呢就肤浅嘅阅读。 肤浅阅读就系咁样。 又唔可以咁讲肤浅嘅，系正常的。我哋超 正常人都系呢个 level 嘅， 而系套戏红药丸蓝药丸嗰度好重要，即系话你抉择活喺一个真实但系好残酷嘅世界，定系一个梦幻式嘅世界？呢、這个人去求真啦。另一个问题里边咧，呢套戏有幕啊，有个 video 就系嗰、那个好重要嘅幕添啊。那个幕咧就系嗰、那个Neil 同埋个叫 architect。對話到呢 個幅相， 呢幅裏邊咧個 architect 咧其實係代表成個 matrix 嘅主體啦、後邊有好多熒光幕嘅、你哋有冇留意咧？熒光幕上面不同嘅樣，佢、其實係最早我發覺咧最早講大數據觀念嘅一套電影喎，1990年。而家我哋不斷講咧，就係佢裏邊咧，當Neil有任何嘅反應，例如講句你其實救唔到呢個世界嘅，咁佢就有反應，包括講粗口啊，講唔同嘅嘢，所有嘅 response， 所有嘅反應，佢都收集咗你，所以個 architect 某上全知嘅，呢個其中一個，仲比較深刻啲咧，我覺得係因為時間關係，最深刻呢段啦，就是、結尾嗰段，竟然係嗰個 Oracle， 即係嗰個黑人嘅女人同埋呢個 architect 一齊。結束的原來這套戲呢是電腦 Matrix 的角度，剛才你說的方面呢、是 Neo 救世人的，不是，其實調轉了是電腦的世界如何跟人類合作、我們反轉了那個所謂主體、我們經常以人做中心、這套戲呢其實想做一個電腦、它想像我的智能已經超過了人類，但是呢我們沒有死亡、人類才會死亡，咁我哋活出嘅意義係咩呢？電腦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係、是、我係想如何 compete 成套嗰、個 system 冇嗰所謂 bugs 啊，冇嗰啲其他錯誤。所以呢、那個過程裏面係電腦設計咗一個程式，呢、這個程式咧就係 Neo 去學習人類咩叫愛、因為電腦唯一唔識嘅地方就係愛。 所以就會同我哋而家一般嗰啲科幻電影好唔同，即係因為我哋可能成日都係用人嘅主體角度去出發，去思考啊，究竟電腦有冇意識啊？佢會唔會有一日覺醒啊？我哋點樣同佢相處？但係陶生就好正咁指出咗 Matrix 可能調翻轉嘅，就係、是、用電腦嘅角度出發，諗下電腦會點睇人，而唔係人點樣睇電腦咁樣。 不過呢個仲有一個簡單嘅地方咧，就係睇電影咧係。都是我哋讀作時就留意嘅一個 interpretation 嘅問題。對呢個世界點理解？好似我哋三人睇都有啲咁角度。當然我個深刻啲啦，冇辦法啦。 我哋一般人啦，冇辦法。 喂，咁啊，啱啱呢套就係、是、外語片啦。有冇陶生會有啲心水嘅課堂會使用嘅港產片？ 又係深受同學歡迎，比深受歡迎，就係呢個周星馳嘅《西遊記》咩《仙履奇緣》啊等等嗰啲。 月光寶盒。 個有兩集嘅。咁呢套戲呢喺香港先唔賣座，但到咗大陸變咗大話西遊之後呢、竟然回歸返香港，香港人留意呢套電影喎。咁呢套電影裏面呢可以嚟講佛教嘅。 因為佢裏面有少講佛教嘅所謂貪嗔痴啦，又可講一個身份嘅問題。因為周星馳嘅角色裏面有三個 identity 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至尊寶啦，一個咧就係 孫悟空 啦，第三個係直人武士啦。包括朱茵都有兩個角色，紫霞仙子同埋係咩仙子啦。咁呢種玩身份同埋玩埋回到未來添，將嗰套《月光寶盒》方面能夠翻返轉頭，於是咧套戲 波羅蜜係嘛？ 你點背都得嘅。但重要的地方裏面咧就係呢套戲喺編劇上甚至有少超乎吳承恩嘅《西遊記》對人性嘅了解， 咁犀利係 咩？ 我所謂超乎的意思是比《西遊記》那個深刻性多，例如一段羅家英的孫悟空啦，啊唔係， 唐三藏。 咁裏邊咧喺開始嘅兩段咧都係好囉嗦嘅，所以搞到孫悟空咧覺得好多烏蠅入咗耳啊咁，好嬲怒。但係到嬲尾嗰陣時咧，原來唐三藏對住沙僧同埋豬八戒講嘢咧係好精簡嘅。 撇咁啊嘛，我記得 撇咁就 悟空急急 係啦。咁於是咧代表住咩咧？就佛教所講就係迷執嘅陣時咧，你對世界所有嘢都感覺到好憤怒啊，好即係啲仇恨喺佢眼光中。唐三藏就是一個囉嗦人，甚至唱 I only you 嘅陣時咧，係要搏佢嘅。咁呢種講法雖然好搞笑、好黑色氣嘅，但係更加重要裏面講咗就係一個人嘅執著嘅陣時。所以佢嘅一段说话好严肃，周星驰好少咁严肃嘅，真系生亦何哀，咩死亦何苦咁上下啦。咁然之后有一个好出名嘅 slogan 系嘛，如果要将呢份爱画个界限， 希望系一万年， 系啦，100万年系嘛， 一万年 。 但系真系读到呢个信息咩？因为事实上真系唐三藏系有啰嗦同埋简洁。嘅兩種表現噶嘛，呢、這個唔關嗰個， 唔係佢係一體兩面啊嘛。當你迷執嘅時，孫悟空佢要與天比齊啊嘛。呢、種貪嗔痴咧係最強嘅。呢度我話深刻嘅地方就係、呢個孫悟空嘅角色做得相當好，好有人性嘅心理發展。咁但係當佢覺悟嘅時，即係死後嘅覺悟嘅時咧，就發覺原來佢嘅老師係一個咁正直嘅人。 但我想回應一下，即係阿超師傅嘅講法係覺得。唐三藏即系罗家英有几啰嗦，好似好客观，即系有个转变咁。但系我觉得喺电影入边就模糊咗呢样嘢，因为你真系唔肯定嗰个客观实际上罗家英系咪真系咁啰嗦，你只能够从一个好似孙悟空嘅角度去理解佢。而事实上就系由啰嗦变到好简洁，中间个转折，孙悟空自己都有转变，就系由觉悟前即系迷执同埋去觉悟。所以我谂陶生嘅阅读就是究竟罗家英是不是一个乌蝇咁烦的人呢？是不是真的咁客观？是随你的心色、你的心境，究竟是迷执地觉悟咯？当你迷执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你看什么都烦嘅。我谂陶生嘅阅读 系啊，你令我想起其中一句对白啊，即系当阿孙悟空觉得个师傅讲嘢咁简洁、好奇怪嘅时候咧，猪八戒咪话：我哋师傅讲嘢不嬲 都系简洁， 系 本相如此。所以朱文嘅了解已经。 好嘢，我終於到啦， 青出於藍啦！ 我之前都係覺得係客觀嘅，就係唐三藏原來係即係有改變到，但係陶生啱啱嘅介紹就令我對呢套戲有一個新嘅理解。 但係呢套戲嗰個愛情嗰方面點樣咧？ 愛情我冇乜嘢好講嘅 喎，咁你點睇呢套戲咧？ 因為太深刻啦。 冇啊，我覺得即係經過陶生咁講之後，我。對呢套戲印象好模糊嘅，但係都係頭先陶生講嗰個 point， 究竟唐三藏係咪好囉嗦嘅人呢？其實我想翻去再睇多一次套戲咯，即係結果我就係覺得其實睇電影咧，同我哋評論電影係相輔相成嘅，就係、是、你講完之後咧，我哋對套戲咧有重新嘅 interpretation， 先至睇到某一啲嘢嘅。其實頭先 Matrix 都係嘅，因為我未睇第三集，所以我就唔知道原來後面嘅結果係咁。我翻去我就會再睇翻嘅啦。 我都想睇翻陶生咁講嘢。陶生可唔可以講多啲嚟《西遊記》？你覺得仲有愛情嗰條線，你係點理解咧？ 有一條線咧，就係將吳孟達嘅戲剪咗之後咧，套戲有一個好偉大嘅黑色戲嘅悲劇。吳孟達搞笑噶嘛，但係呢個啲戲裏面有啲我哋所謂粗皮啦、講粗口啲，但係咧我發覺如果睇大陸版本少啲咧。咁有個好有趣的地方啊！呢套戲其實幾深刻下嘅喎，我嗰個編劇做得相當好咯。吳鎮偉， 劉鎮偉應該 啊，劉鎮偉 ，sorry， 紀安啊嘛。 而最嬲尾個幕裏面咧，講直由武士同朱茵係 橋頭對望嗰度裏邊咧拍得相當好嘅。咁、跟住咧個首歌啊，盧冠廷嘅首歌就係、是、苦海啊嗰度咁樣，就啱啱成個過程裏邊咧顯露即係孫悟空嗰種又要求真理，但係另一方面咧又會失去咗佢最所愛嘅一個承諾。咁呢點係令人感覺到個劇本係好一種凄美感嘅。 咁啊，其實頭先真係犀利啊！即係我哋完全唔需要用片段啦，都講到嗰套電影活靈活現咁。咁陶生如果第日喉嚨唔係唔舒服嘅話，就講得啦，唔使播啦。 OK， 我哋下次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第三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晚光影哲思啊。咁啊，頭先啊聽咗陶生嘅。咁精彩嘅演繹啦，係咪？唔使播片都演繹到啦。咁當然係精彩，不過你俾我感覺就係、是、咪都係視覺輔助啫 ，visual aid 啫，係咪？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啊啲內容太抽象啊，命定論啊，知識論又倫理學，咁啊不如用啲影片嚟輔助說明啦。咁我有個咁嘅問題，唔通電影同哲學嘅關係只係去到咁樣？ 係咯，我嘅感覺就係、是、其實我。即係不幸地啦，冇機會上過陶生嗰啲用電影嚟講哲學嗰啲課啦。但係咧，有啲老師都曾經試過咁樣嘅，即係我唔係話批評佢哋，而係我自己上堂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有點而嘥時間，因為咧我唔係話佢抌波鐘， 佢喉嚨痛啊，體諒啊。 咁我會體諒啦，但係我唔係批評佢哋，即係我係可能係我自己嘅感覺啫，就係、是、覺得其實。你只不過係用套戲嚟講翻一個例子，一個 point 啫嘛。咁你唔用套戲，你照講，其實一樣嘅喎，仲慳時間喎，又要搞呢樣，又要搞嗰樣，要播出嚟咁樣。即係咧，我覺得有少少就係用電影嚟取悦人，好似咧嗱，我甚至乎有個感覺就係嗰個講師唔夠高啊，那個程度，所以咧就要用呢啲流行嘢嚟去吸引人咁樣，但係。電影嘅角色係乜嘢呢？電影的角色去到最尾，同我就咁講一個例子，其實冇分別咯。 記住，湯定你劉先話係唔係想批評佢哋嘅？不過最尾就話個講師嘅程度唔夠高。 我可能會有呢個情況。 因為我 好有信心，阿超同陶生肯定唔 係。唔係，我就係懷疑佢係講緊我嘅。 但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類似嘅諗法嘅，但我唔係話講師應唔應該，即係講哲學應唔應該用電影，而係我成日。我細個咧好反對啲人話啊套戲好哲學啊， 係 即係我好憎呢個諗法。 我到依家都係咁噶， 因為點解咧？就係、是、順住頭先嘅討論啊，就係、是、你只不過將電影變咗一啲哲學命題或者哲學立場一啲哲學思想，其實你既唔係電影又唔係哲學，因為你將個電影變成一個例子，佢本身係冇價值嘅，佢只係為你帶出嗰啲思想， 冇錯、啊， 嗰啲哲學思想，佢本身係冇價值嘅喎，佢只係一個工具幫你帶嗰啲思想，而另一方面又唔夠哲學，因為。電影始終唔係一篇論文，佢係好似陶生話齋係圖像式嘅思維嘅。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哲學係講一個思辨，講一個論證，係講立場嘅辯論咁樣，咁其實電影好似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如果我哋過分強調光影哲思，哲學入邊點樣用電影或者電影入邊嘅哲學，一方面又唔哲學。另一方面又不電影，即我細個或者到而家有少少呢個疑問咯。 我同你一樣，我補充一個 point 就係、是，我甚至乎覺得咧，用哲學嚟解電影咧，其實是破壞咗啊，破壞咗我哋嗰個經 驗。咁你就唔使睇啦。 係啊，咁做乜嘢啫？即其實係一種哲學嘅霸權啊！哲學好中意乜都攞嚟講噶嘛，文學又攞嚟講，藝術又攞嚟講咁樣。跟住你就其實咧有。個感覺就係將啲哲學理論呃落去，然後咧反而咧影響咗我哋睇套戲。哦，原來要咁樣睇先得嘅。我覺得唔係咯，好多時套戲嘅有價值嘅地方就唔係因為佢講到啲哲學理論咯。 就係講，即係你唔能夠將佢還原成其他嘢講出嚟、 啊。如果唔係就唔使拍啦。 就佢藝術就係因為佢本身就要睇翻佢係點咯。 係、啊。不過咧，我知道近年學術界有一個討論嘅，其實就係話。咦，究竟電影本身可唔可以作為一種哲學思考嘅方式，或者做哲學嘅方式咧？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做哲學可能咧，唔係淨係好似我哋依家你哋學術界中人咁樣啊，我要講一個哲學嘅 point， 我寫一篇論文出嚟，唔可能唔係咁喎，可能就係我要講一個哲學嘅 point， 我拍套戲出嚟，有冇可能係呢種做法呢？ 我想聽下陶生嘅意見先， 會唔會有啲真真正正嘅？ 哲學電影咧喺呢個議題下， 康婷頭先就話唔係批評嚟嘅， 係啦，所以就唔係批評，可能係我唔識讀，所以就變咗咁樣，係啦， 其實係批評嚟嘅。 不過咧就係、是、我諗咁樣講咧，就係、是、開始嗰陣時咧，我哋每個人學習咧都有一個特定嘅方式，例如有啲人讀經濟學，有啲讀社會學，有啲讀電影，有啲讀哲學，所以喺呢個方面嚟講咧，每個領域咧自然有佢嘅。所以學術性啊或者專業嘅地方，但係到一個階段咧，人係活喺一個生活世界噶嘛。生活世界意思係一個 as a whole 嘅世界，有經濟嘅活動啦，有政治嘅活動啦，有大學裏面嘅學術活動啦，有包括我哋嘅政治裏面嘅奪權嘅問題啦等等嘅嘢。咁到一個階段嘅時咧，一個科學家其實唔會係整生就研究科學就明白世界嘅。雖然我係一個專技嘅科學家，但係我哋讀哲學嘅人咧，要求有一個所以對世界一個整全嘅了解。雖然呢個係可望而不可知啊，你唔可能讀曬咁多學科，所以我哋用一種叫跨學科嘅方式。於是咧，頭先講嘅就係、是、我哋發覺電影咧有一個特點咧，係一種頭先講嘅右腦思維啦。其實唔係一定叫右腦思維，呢、這個唔準確嘅。只不過咧，我哋思維裏面喺一個圖像裏面咧，我哋發揮好多叫做 imagination， 嚟喺個電影裏面好專門嘅嗰條場面調度嘅方式，係會令到你喺一個場景裏面進入某個歷史嘅空間，又或者係蒙太奇嘅陣時咧，將兩個完全相關嘅嘢結合埋一齊咧，佢構成一個特殊嘅效果。呢個係 visual 嘅視像嘅，並且係某一種嘅特殊嘅藝術欣賞嘅觀念嘅。咁之後咧，我哋係通常係受西方影響嘅，即係話要求每樣嘢好清晰嘅界定佢，咁係一個概念性。咁呢兩個正係道不相同嘅，但係咧，我哋既然活喺一個共同嘅世界裏面咧，好多時除咗教學嘅利便啊，或者對同學嘅吸引之外咧，更加重要呢、這個互通咧，剛剛好就係一個 interpretation of world， 即係話我哋去咁講。《西遊記》或者講 images 咧，同埋拍緊《西遊記》嘅劉振偉或者嗰、那個Matrix 嘅導演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出發點，而走向某種嘅互通嘅。 嗯，哦，即係話係我唔知有冇誤解你嘅意思。你意思就係話其實咧哲學家諗嘅嘢，佢都係同樣嘅，同電影人，不過咧，佢用寫論文嘅方式嚟做， 唔係完全係咁樣。我有一個譬如比較好啲，就好似一塊一個上色嘅板，或者嗰啲裝油彩嘅板，但握手嘅部分咧永遠空嘅，即係話呢個世界裏面有啲問題咧係唔係專屬於科學，或者哲學，或者經濟學，就係、是、over 人類裏面，例如舉個例子，會有死亡。當你用哲學分析死亡嘅時候，咩呢個他人之死啊？呢、這個每個人嘅死亡係大貨弱銷咁啊，哲學講話。但係對一個電影者嘅方面，拍劉方仲嘅時講緊呢個道邊先生喺度打千秋唱緊一首歌嘅，個方式好唔同。但係其實我哋大家都想講一樣我哋冇辦法講及嘅呢個世界裏面嘅關懷。 所以即係陶生呢個咧，有多少可以回應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哲學霸權？即係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霸權，而係話多一個角度 哲學的掀開，我哋叫做 其實係用一個即係另一種角度，同個導演唔一樣嘅角度去切入導演關心緊嗰個課題，而希望呢個切入咧可以得到一種回通。我諗係呢個意思啊。 但係我就會咁樣諗先嘅。有啲奇怪就係、是，如果我哋去思考某一啲問題，即係譬如頭先低層次啲㗎啦，即係 Matrix 咁樣啦，究竟外在世界係咪真係存在呢？咁樣，喂，如果我哋哲學理論嘅話咧，我哋係俾一啲理由你去證明咧，或者頭先西遊記可能講愛情嗰啲啦，可能用一啲俾一啲理由，俾啲論證你，然後就我贊成或者接受。但係電影咧，佢可能都說服到人嘅，但係。Plato 話齋，呢個正正就係危險所在。喂，佢說服到人，純粹係訴諸佢嘅感情嘅渲染力啊嘛。跟住，哇！我睇咗之後，我好感動啦。我要做好人或者做壞人，其實都唔係經過理性嘅思考。 即係譬如一個可歌可泣嘅愛情故事，打動到你覺得我係要做一個咧從一而終嘅人， 或者做一個花花公子啦。即係都只不過係套戲嘅。 個導演用佢精湛嘅一啲渲染嘅能力、電影嘅技巧，跟住去說服到我。 即係基本上好似係有啲甜美，令到你咧好想、好中意呢個感覺。但其實佢就唔係啲理據嚟。 係啊，所以佢好似同哲學嘅阿喬文嗰個方式就有幾大嘅差別咯。 但呢個唔係正好陶生就回答咗你咩？呢咪正好就係唔同角度切入啦，然後會一個互通啫。 OK， 咁點解我哋要覺得電影呢一個角度去切入？去回答哲學問題比較好咧，或者可以做到一啲補足咧。如果係咁， 我覺得咁樣回應好啲，就係、是、康廷嘅講法裏面一定合理嘅，因為任何一個立論啊，或者任何一個即係點講觀感咧，都有一種欠缺嘅。嗱，你睇電影可能係冇哲學咁精確嘅。咁我哋話讀哲學嘅人咧，又好似冇睇電影咁感性啊，咁豐富 啦 ，dry 啦嚇咁。咁講愛情嘅人咧，就太過含溺於個個人嘅中心噶，或者講心理學嗰方面咧，太過講行為動機。即係每樣嘢咧，都有一個即係點講個欠缺點嘅。或者咁樣講咧，呢、這個反而我哋對哲學本身嘅反省，呢、這個代表我哋光影裏面更加深層嘅層次，就係佢講哲學咧。西方哲學康廷嗰個好模式咧，就係去 challenge 嗰個理論嘅 consistent 係咪一致，或者佢定義清唔清楚， 建立 或者係咪建立佢嘅獨一無二嘅條件，係咪充分條件啊？所謂點解你一定要用電影去講哲學咧？咁樣即係你 challenge。但有一種方式裏邊咧，其實比較東方哲學，我同阿超讀東方哲學比較多，或者專文都係會多啲。有一種咧叫清理而談，清理意思就係稱讚嘅稱，即係就個理論去講。但有一種叫清心而談啊，呢、這個我老師牟中三最咁講就係、是、中國人嘅清談就嗰啲啊，即係你唔係需要否定或者唔贊成一樣嘢，而係欣賞一樣嘢，因為佢本身係永遠係欠缺 incomplete 嘅。欣賞嚟講，好似我哋咁樣啊，有一個陶國章用電影去講哲學，發覺有一種新嘅視點，咁就咁多啫，唔係表示呢樣嘢 universal， 每個人都應該跟呢個方式。 嗯。 又或者調轉嚟講咧，有一個導演，好似李安式嘅導演咧，好想喺電影裏面講哲學，但佢講得好精彩。 喂，陶生呢個 point 有啲好似感覺啲莊子嘅味道喎、啊。 當然啦， 朱文可以補充下我哋嘅莊子。喂，佢有啲即係道術將為天下列，但我哋要重新整合嘅感覺啊嘛。 因為每個視點都係一洞之見嚟嘅、其實即係個世界係好多個窿，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咁樣。個估。陶生同康廷最大的分歧是點為之哲學咯，即係我諗康廷比較類近一種分析哲學啲或者西方哲學啲嘅諗法，就係哲學嘅價值或者意義係在於去 argue 一樣嘢，俾一啲論證去建立某個立場，一定係咁樣諗嘅，咁樣諗係正確係啱嘅咁樣。但我諗陶生嘅講法就係、是、似乎唔係得一種視野一個視點諗出嘅嘢就一定啱咯，可能個世界本身就 incomplete 嘅。陶生一直強調。咁所以其實無論係電影又好，哲學又好，都係關心緊個世界，關心緊個生活世界，去令到我哋可以多啲視野、多啲視點去睇翻同一樣，擴闊我哋嘅想像。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哲學同埋電影就係相通嘅咯。 不過啱啱朱文呢個咧有啲呼應翻頭先康寧提過一個問題，但我哋未正式討論嘅，就係、是、究竟電影可唔可以係一種做哲學？或者進行哲學嘅方式，因為我哋一般嘅即係哲學嘅模式就係有一個好理性嘅思辨啦，有思維嘅發導啦，然後一個論證搭一個論證咁樣啦。但係電影咧唔係一種咁嘅模式，究竟都唔可唔可以當係一種做哲學方式咧？我哋繼續翻嚟再傾。哇！咁快最後一節啦嚇，嗱頭先咧休息之前，我哋講到咧就係、是。康廷有一個問題嘅，究竟咧，電影可唔可以係一種做哲學嘅方式？喂，我有個問題啦，咩叫做哲學啫？嗱，我踢緊波嗰陣時候，我唔係做緊哲學噶嘛，係咪？我煮緊個即食面，我唔係做緊哲學噶嘛。咁咩叫電影作為一種做哲學嘅方式？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叫做哲學？ 如果你問我好膚淺嘅，即係我會具體化個問題，即係頭先話電影係咪做哲學的方式，好似好抽象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問緊。一個哲學家可唔可以係交一篇，係咪一定就係交一篇論文？佢可唔可以交一個 DVD 拍一套戲去完成佢嘅哲學思想？可唔可以咁？即係如果具體地問個落實嘅問題，其實係問緊呢樣嘢。而似乎康廷好似或者現代人會覺得唔得嘅，就例如兩位學者喺哲學系打滾咁多年， 你哋係唔會，你哋係唔會交個電影出嚟噶嘛？你要寫論文噶嘛？咁似乎呢個就 你知我冇 哦，咁又可能咁似乎就預設咗電影就唔係哲學咯。所以你哲學係你唔你要升職，你係唔係交套戲咯？你要交篇論文，咁似乎就預設咗論文呢種形式係唯一做哲學嘅方式咁樣。咁我自己就有啲諗法嘅，即係我頭先上一節話，我都懷疑成日講電影講哲學，我細個好憎嘅。咁我慢慢。其實諗翻起係我嘅哲學觀太狹窄咯。我而家係容許電影係一種哲學嘅。你問我就係因為頭先康廷提到呢個哲學嘅霸權啦。但我覺得呢種思維正正調翻轉係現代哲學對於哲學嘅霸權，就係將哲學理解得太狹窄，理解成頭先陶先生都提過，就係一種論證嘅陳構啊，去 argue for 某個立場。咁其實你諗翻起我哋以前好多哲學家都唔係用呢種規格噶啦。例如啱啱提到莊子，莊子寫古仔嘅。咁古仔都唔符合現代論，即係譬如我而家要博士， 所以有人唔當佢哲學家 嘛？有，但係如果當嘅話，如果當嘅話，似乎我哋嘅哲學觀要擴闊一啲咯。即係似乎點解我做博士論文一定要用論文？我寫翻古仔得唔得咧？如果係得嘅，咁因為莊子都係哲學家嘛，咁佢都唔寫論文㗎啦，佢寫古仔點解唔得咧？咁可能以前佢未有技術拍電影啫，咁可能莊子嚟到都會拍電影㗎。咁似乎我哋要反省嘅就係、是。哲學是不是就是咁狹隘地理解成頭先嗰種論證嘅層構咯？我估係咁咯。 我好清楚喎，朱文呢個講法，即係話我哋一般就係、是、哲學論文嘅方式就是說，就係話我本文嘅立場就係安樂死咧係合乎道德嘅。 立場 A， 我有一二三個論證。 我嘅理據就係咁咁咧，有個人就反駁呢個理據，而家我反駁翻佢個理據咁樣。咁呢個就係一種好典型嘅方式。而朱文個最重要嘅一個觀點就係話呢一種咁嘅所謂。進行哲學的方式呢其實是一種很現代哲學的觀點來的。 甚至是整個學術界。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就是我的疑問就是為什麼這個電影都叫做做哲學，現在朱文嘗試將這個問題挖深一層。我們首先想一下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疑惑先。你這個疑惑其實首先建基是一種現代哲學對哲學這個東西壟斷了，然後你才會排斥了電影嘛。即是可能回到一個古意的哲學裡面。 或者希臘哲學裡面都不是寫論文的。 其實可能有啲誤解啦，我個立場，但我嘅諗法就係、是，咦，的確係莊子前寫故仔，甚至乎尼采啊，佢寫嗰啲嘢都係好比喻，好多故仔咁樣。咁但係我哋始終要問一個問題嘅喎，點解用呢種方式去處理哲學問題係一個好嘅方法先？ 嗯， 係咯，即係點解拍一套電影出嚟係一套好嘅方法去處理哲學問題先？ 我覺得呢個問題就會變到係睇你嘅哲學立場。 冇錯， 呢個其實都係我頭先嗰啲講法都係啟發自 Martha Lunsbach 呢個我現代好欣賞嘅女性哲學家佢講嘅，就係、是、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可以追溯翻古希臘哲學已經討論過，就係佢講話柏拉圖同亞里士多德咧對悲劇嘅評價咧係好極端嘅，好二元嘅。柏拉圖好憎劇作嘅，佢覺得佢嘅理想國入邊咧要踢走曬啲劇作家嘅，但係亞里士多德就好欣賞劇作家，覺得悲劇咧希臘悲劇都係一種哲學嚟。咁、似乎你就問點解好啲啊嘛？康廷 Lunsbach 嘅講法，呢、這個正正就係睇佢哲學立場係啲乜，就係點解亞里士多德會重視悲劇多啲咧？就因為佢係人類嘅幸福咧，唔係淨係講你嘅靈魂、你嘅理性就夠嘅，有好多偶然嘅因素。但係柏拉圖就覺得咧唔係咁嘅，幸福咧就係、是、睇你嘅靈魂、睇你理性運用得點。就夠㗎啦。咁但係悲劇呢，你諗下，我哋可能上一季討論過伊底帕斯，佢悲劇之所為悲呢，就係佢好有德性，佢好理性，佢好人，但係佢最尾落得個好慘嘅下場，似乎就預設咗呢，佢即使好有德性都呢，佢得唔到幸福。所以呢種悲劇嘅呢種藝術形式有個結構就唔符合柏拉圖嘅對於幸福嘅觀念，所以柏拉圖就冇可能用悲劇呢種形式去表達佢嘅哲學，但亞里士多德就比較肯定。咁所以如果要我回答康廷嘅問題呢，就冇一個 in general 討論點解電影好啲或者古仔好啲，要睇個哲學家本身嘅立場。如果你問我莊子咧，我覺得都一樣嘅，就係、是、譬如莊子可能時會俾人覺得係一種相對主義啊，或者道咧係睇 context 嘅。但係你諗下，如果莊子寫道咧係睇 context 咁樣寫咧，佢其實都係 fix 嗰個道啊，即係你已經固定咗個道，所以佢就唔能夠用一種論文嘅形式去話道唔係固定嘅咯。佢只能夠透過古仔或者其他比喻嘅方式去解決呢樣嘢。 嗱，我嘗試拉翻近啲啊，即係啱啱聽完朱文咁講咧，就我有兩個疑惑嘅，睇下可唔可以喺餘下嘅時候我哋討論一下。第一個咧就係我有一個憂慮啊，即係你一個對於哲學嘅呢個理解咧，你一旦鬆開咗咧，就會唔會係毫無限制嘅？ 咁唔單止係電影都係哲學，我就而家搭下手指都哲學嚟㗎咁樣，係咪會唔會變咗咁樣？咁啊咁啊，真係乜都哲學啦。嗱，呢個第一個憂慮。第二個咧，我想翻翻今日嘅主題，就係關於電影嘅，即係點解 OK 嗱，我哋可以放開咗即係哲學嘅範圍，即係可能電影都可以係一種哲學表達或者哲學嘅進行。咁但係點解電影呢種方式咧，好似多啲魅力嘅？即係可能比起用寫首詩或者講古仔嗰啲裝置，可能好似多啲魅力嘅。即係佢嗰個關鍵喺邊度？兩個疑問咧，大家點睇？ 我試下跳出嚟少少討論嘅問題。就係、是、咧，其實我哋嘅思維嘅模式咧，的確係有啲男權中心嘅。包括我哋討論之後咧，其實都係好男性嘅。我有一個體驗咧，有啲女同學話俾我聽咧，就係、是、佢拍拖旅行嘅時咧，個男同學話俾佢聽，嗱、這、呢個山咧1765米，大概咧就係等於幾多公尺，啊唔係公尺就米啦，等於幾多英尺。咁然之後咧呢度咧有草本類咩咁，咁、那個女朋友咧就覺得呢、這個女同學覺得。即係用一種咁樣嘅數量化或者某種方式去睇世界咧，係好沉悶嘅。但係慣咗男性思維，係每樣嘢都想用 data， 每樣嘢都數準確性。咁於是引申一個問題裏面咧，就係我哋唔係一定係男女咁簡單嘅思維模式唔同，而係仲有好多種思維嘅模式。咁而哲學呢樣嘢咧，或者我哋希望做多少少就係、是。每個學科都分工有佢專門嘅領域咧，會唔會人類容納一種冇咁強烈嘅分工模式嘅學科？就係、是、不咁確定嘅、當然佢過程裏面因為學術要求，你交個 DVD 咧，因為佢先生唔識睇啊嘛，所以你俾唔到分你。咁其實某上你能夠拍到好似少年派嘅流浪嗰個故事咧，係好哲學性嘅喎。是好值得， 亦都唔需要喺學院打工。 呢個有一個問題，但係所以有時咧就係哲學嘅哲學咧，或者呢個特點咧就係佢可以放低我哋呢種特定嘅模式。包括今日我哋想講電影嘅哲學，其實唔限於嘅，可以講哲學與文學啦，或者係經濟與哲學啦，雖然我哋唔識講係嘛，或者係科學。嘅生物演化同頭先講儒家嗰啲人性論啊咁樣，其實呢個對比可能係對呢個現代社會咁分工或者咁分歧咧，係做緊另外一種嘅時代哲學嘅作用啊，就係希望 integrate 將所有學科重新又總合翻一啲嘢。 咁陶生嘅意思係咪？因為我聽落好似陶生覺得湯廷問 philosophy as film 呢個問題，唔係 film as philosophy 呢個問題，本來就好似預設咗一個。範疇有個 discipline 叫哲學，好明確劃咗，跟住就問電影係唔係哲學呢個範疇入邊，係咪？但你就覺得呢個範疇本來就比較模糊一啲，但係咁樣點樣回應？譬如阿超個憂慮咧，當你模糊咗， 係咯，或者我試下回應啦。即係你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乜嘢都變咗係哲學咧？咁其實就拉遠咗嘅，我覺得呢、這個咁就會變成討論乜嘢係哲學啦。當然，正如朱文話齋，就係、是一個哲學家佢唔同嘅哲學立場。就自然有一個對於乜嘢係哲學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唔太重要，反而重要啲嘅問題係咩咧？究竟電影或者藝術佢有啲乜嘢特質，而係可以補充嗰種以朱文嘅講法就係依家現代嘅嗰種霸權嘅咁樣係咯，我覺得呢個重要咯。咁電影或者藝術啦，我覺得睇。戲嘅時候個觀影經驗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特性，其實係可以補充我哋嗰種哲學思考嘅。咁係咩咧？喺美學有一個概念叫 aesthetic distance 啊。咁係咩意思咧？就係一種我哋睇電影嘅時候咧，一種既抽離又投入嘅狀態。點解係抽離咧？抽離就係因為電影個銀幕上面發生嘅嘢，你冇得干涉佢嘛，你冇得喐佢嘛。即係我而家見到有杯水喺度，我可以伸手拎起佢，然後嚟飲。但電影入面見到杯水，我飲唔到嘅。佢有嚿錢我都執唔到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打斷咗我哋日常生活嗰種目的性同埋工具性嘅思維。呢、這個其實。對哲學思考係好重要嘅，哲學思考就第一步就係要褪下一步，所以咧電影其實做到第一樣嘢嘅就係類似哲學思考啦，就係我哋褪後一步睇個世界咁樣。但係咧佢特別嘅地方咧就可能哲學冇啦，即係至少朱文所講嗰種霸權式嘅現今嘅哲學冇啦，係咩咧？就係佢有真實嘅感受，即係就算我明知嗰套戲做嘅嘢係假嘅，個女主角。冇死到嘛？嗰、那個演員冇死到嘛？但係我可能會喊， 見到至尊寶都喊啦。 係咯，我竟然有真情流露喎！咁呢個係另一個複雜嘅哲學問題啦。但係 作為一個事實咧，就係、是、我哋睇戲嘅時候係有具體嘅經驗，呢啲經驗咧係可以令得我哋有啲感受，而呢啲感受係非常之重要嘅哲學討論嘅材料嚟嘅。係咯，咁例如啊，如果照朱文講嗰種依家當今 the philosophy 咧，佢哋入邊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就叫思想實驗。 嗯， 你諗下思想實驗究竟算唔算係論證啊？其實唔係論證嚟嘅喎，佢根本係同寫小說好類似嘅嘢嚟喎。佢寫一個情景，然後等你代入去，然後咧去令到你有一個反思嘅狀態。咁電影正正就係一個龐大嘅思想實驗。如果係以呢個睇法嚟講、就係 就令我哋反思我哋日常嘅意設啊，而哲學其中一個就要反省咯、 啊， 反省我哋一般嘅信念啊、預設。咁你就覺得電影反而可能 捕捉到 呢個哲學嘅最重要嘅精神， 但係又唔可以用電影嚟代替嗰種批判嘅思考、嗯， 所以就翻陶生講係 相輔相成嘅， 因為電影都有啲核心嘅精神同哲學一樣嘅、 嗯， 但又唔能夠互相取代。 就兜翻嚟，好得啦 嘅。咁我覺得呢個討論幾有意思，因為即係再一次令我確認咧，即係我哋啲讀哲學嘅人係幾咁麻煩，因為我哋不斷咁反省啦。乜嘢究竟哲學係啲乜嘢咧？重新為佢嘅範圍去劃界啦，即係講到講同講大半日都係原來好無謀嘅， 同埋都 justify 咗最咩就係你哋播電影其實係有用嘅， 冇錯， 係鄧波鐘嚟嘅。 所以我諗咧，好嘅哲學人咧就唔應該有霸權，我哋謙虛地向所有人學習，包括電影人。我哋下集再見。